第59集。 我就不该让你去外面混，就该让你读完书回来打理家里的店，你非去当什么编辑，现在好了，学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。 妈，你看你自己也说了，当初你让他回来，他也没回来，不是吗？你知道他固执得很，想做什么你根本劝不动，就由着他去算了。 你也跟着他想，跟着他想气死我是不是？ 妈， 白思君听了这么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： 有些事儿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。 你控制不住，我来帮你控制。 那你能控制住不想我爸吗？ 蓝月表情一僵： 你胡说什么？ 你如果不想他，为什么不给我改名？ 其实白思君之前也没想过这些，而是当初他给梅雨琛解释自己为什么叫思君时，梅雨琛说他妈可能一直在思念他爸爸。梅雨琛看人比他看得透，这是他早就知道的。蓝月脸涨得通红，说话明显变得磕磕绊绊： 我那是就是懒得去派出所改而已。 妈，其实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总是关注爸那边的新闻，还说你不想爸妈。 你们。 蓝月就好似被挖出了最难堪的心事，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，又难堪又要强的。 我是老了，我管不住你们了。 妈，你别哭啊。对不起。 白思君一下有些心疼，他把蓝月揽进怀里。 我本来也不想说这些的，但是既然我跟你坦白，就是下定了决心。 行了，别说了。 蓝月用手拭去脸上的泪水。 随便你，我懒得管你了。 蓝月说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重重地带上了房门。白思君知道他妈心里还有怨气，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接受的事，也只能暂时先这样。白佳佳叹了口气： 你明天啊再好好哄哄他啊，他也是刀子嘴豆腐心。 我知道。 哎，对了，梅雨琛今晚住这里是吧？就住我房间好了。 这间房子是三室一厅，白佳佳结婚后她的那间卧室就空了下来。虽然白思君带回家的是男人，但也不好第一次带对象回家就和人同睡一张床，不说白佳佳会怎么看他，就是被他妈发现也不太好。白佳佳帮着把床铺好，又叮嘱白思君： 哎，不要再气咱妈啊，有事再叫我过来。 然后回到了隔壁自己家里。闹腾的夜晚终于安静下来，白思君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事，心想昨晚这时候他绝对想不到一天之后梅雨琛竟然会睡到他家里来。有些时候事情的进展就是这么让人措手不及。白思君给手机充上电开机，接着很快发现除了梅雨琛以外，给他发消息最多的就只有各种广告。梅雨琛说发了几十条消息来骂他，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后才点开微信，结果发现梅大猫压根就不会说脏话，骂得最狠的词就是傻子、笨蛋，这与其说是在骂他，倒不如说是在调情。白思君勾着嘴角看了下最后两条消息： 等你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在之前老公老婆之争中输掉之后，白思君就偷偷把梅雨琛的备注改成了老婆， 他心想，表面上他确实输了，但暗地里难道还不能占点便宜吗？当然，梅大猫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然他可能又要遭殃了。白思君看了看时间，梅雨琛最后给他发消息的日期，正是他第一次把稿件返回去的日子。看样子，梅雨琛知道审稿人是他后，确实没有像之前那样生气了，还发了言文字过来。 睡了吗？ 没有。 还习惯吗？ 不习惯。老婆不在身边。 白思君笑了笑，正想发一句等回去以后再陪他睡，然而还没等他输入完，梅雨辰又发了几条消息过来。 老婆，我好饿，中午吃了飞机餐，晚上没有吃晚饭，之后还卖力地为老婆服务，现在想吃东西。 我下面给你吃。 白思君说到做到，发完消息之后就起身来到了厨房。没过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。白思君把装好水的锅架放到天然气灶上，刚一回头，腰上就多出了一双手。梅雨琛把下巴搭在白思君的肩上，眼巴巴地说， 老婆，你说什么给我吃？ 煮面给你吃。 白思君面不改色地挣开梅雨琛的手，打开冰箱，拿出了挂面和家里吃剩的几样小菜。 就这些，拌着吃可以吗？ 可以。 梅雨琛说着，又从后面抱着白思君。 明明说下面给我吃。 我是在下面给你吃啊。 白思君从橱柜里拿出两个空碗，他傍晚在湘菜馆里只随便吃了几口，之后又大汗淋漓地运动了一场，现在也有些饿了。 我说的是另一个。 梅雨琛的手不老实地在四处游走，白思君啪地把他的爪子拍开。 给我老实点，我妈还在呢。 梅雨琛一脸不满地坐回餐桌上，用手撑着下巴，无所事事地看着白思君在灶前忙活。水烧开后，白思君抽出一大把挂面放到开水里煮，接着先后在锅里加了两次凉水，等面条煮得晶莹剔透后，再捞出来均匀分到两个碗里。梅雨琛不太能吃辣，而家里炒菜习惯放小米辣，为了不让梅道猫辣着，白思君在梅雨琛那碗里多加了一些面汤，另外放了一勺海鲜酱油。做完这些，白思君端着两碗香喷喷的面条放在餐桌上，然而这时他突然感受到墙角处射来一道幽深的视线，吓得差点没拿稳手上的碗。 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 白思君在家几乎没怎么下过厨房，因此厨房种地一直是蓝月的地盘，虽说他半夜起来闯进蓝月的地盘做个宵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一想到这是为梅雨琛做的，在蓝月面前也难免有些难为情。 饿了。 蓝月的表情隐藏在阴暗处看不太清，让人猜不透他到底是什么态度。 晚上没怎么吃。 你什么时候知道煮面要放凉水？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扫了眼梅雨琛。 我经常给他做饭，做之前都会查一查。 蓝月陷入了沉默。没多久后，白思君听到了微乎其微的一声叹息。 冰箱里有榨菜，你们可以拿出来吃。 蓝月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开，白思君连忙叫住了 妈。 蓝月应声停下，白思君看着那娇小的背影，心里涌起许多复杂的情绪。他想说的很多，但最终所有的念头都化为了一句 谢谢。 梅雨琛也跟着说了声 谢谢阿姨。 蓝月没再回话，走进了阴影里，